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名叫做《初恋的地方》，原唱是邓丽君，收录在她1979年所发行的专辑《小城故事》里。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还是王菲在1995年所发行的《非靡靡之音》那张翻唱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那个版本更好听一点，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听张信哲的这个版本，一定要配合雷佳音和佟丽娅所出演的新片《超时空同居》的故事情节，这样你会觉得好像，哎，这首女生的歌被男生张信哲重新演绎之后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好像也蛮美的。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告诉我还没有看这部影片，没有关系，听完这首歌找一个机会去看一看，我是鼓励大家去观影。为什么？因为只有支持国产影片，他们这些电影工作者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生产出更棒的影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影片讲述的是1999年的雷佳音和2018年的佟丽娅，因为时空交错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所处的年代不同，所以他们之间生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当然他们之间最终还碰出了爱情的火花，可以说剧情不落俗套，笑中带泪，中间的泪点说老实话还真的让人蛮揪心的，特别是陆明在关门的那一瞬间让人极为心酸，碰出了爱情的火花。可以说剧情不落俗套，笑中带泪，中间的泪点说老实话还真的让人蛮揪心的，特别是陆明在关门的那一瞬间让人极为心酸。我好久都没有看到如此轻松搞笑的电影，在看完之后你可能也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陪伴着我们俩，初恋第一次为那么甜，怎不叫人想 1979年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继续回头跟你聊《超时空同居》这部电影。金圣叹先生在留给自己大儿子的遗信当中有说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自育大儿之息，花生米与豆腐干放在一起吃会有火腿的滋味。这本来是金先生在临行之前那种风流洒脱、黑色幽默的表达，但是结果在300年之后却被雷佳音变成了哄姑娘的 手段，如果先生知道了，我想可能也会拂须微笑吧。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聊那部电影的情节，看过的朋友可能会产生共鸣，如果没有看过没有关系，我建议各位去看，看完了之后再回头把这档节目下下来再重新听，或许你也会产生共鸣。我觉得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想，爱情就是一场充满着变数的邂逅，来得快自然去得也快，这才是现实。而时间的重叠就像是一场美梦，梦醒之后一切照旧。虽然这部电影结尾有个彩蛋，他们在彩蛋里头邂逅般的再次相遇，但是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之前的那个结尾，要好过无数次欲哭无泪的那种残酷的现实，也好过无数次的这种虚情假意的美梦成真。当然这可能只代表我个人观影之后的看法，或许你在看完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再次鼓励各位到电影院自己去看，自己去感受。这个时间我们投个私心来听王菲的版本《初恋的地方》。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我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叫做金圣叹，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太知道他是谁。简单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苏州吴县人，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其杜甫、朱家的唐诗都有过点评。我们先来听蔡琴的这首《如梦令》，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说他。 长记西亭日 目，沉醉不知归路，心境满回舟，不如藕花深 行的这首《如梦令》之后，我们要回过头去说金圣叹，他吉祥才女叶小鸾写下了动人篇章，成为江南世人佳话。当然他还是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而且使他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是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身后，很多书商会以他的名义出版别的著作，都会题为才子书。而金版的《水浒传》和《西厢记》长期以来是这两本书最为流行的版本，金本的《水浒传》甚至还取代了绝大部分的旧本。从清朝到明初这300多年以来，人们几乎是不太知道金本之前《水浒传》尚有其他的版本。金本的《水浒传》文字精炼，结构紧凑，人物性格更加有个性，更适合阅读，被视为最有文学价值的版本。大师的文笔非常幽默，可以说他幽默了一辈子，就连临终前的要事，他的表达也相当的黑色幽默。 说大师身陷囹圄，将被斩首之时，叫来狱卒说有要事相告。这个狱卒就以为大师可能会透露出他家的传世宝物的秘密，或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便拿来笔墨伺候。但是没想到大师的临终要事竟然是黑色幽默的表达。金圣叹指着狱卒所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计传矣，死而无憾也。这也是大师最后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民间传闻说，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了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如今已经过去了300多年，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到底他的情形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不可以忽视他对文学的贡献，所以你不能不知道这个人。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听 Coco 李玟为新水浒传所演唱的主题曲《四海》。 人生如梦中飞梦，且抛开尘与白高洁，兄弟非亲心更亲，愿来生能与你一路相惜。人间似水墨，情意兰舟同彼岸，天地荣生如座山，宅宗尽四海，兄弟赴梦圆。 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为新水浒传所演唱的《四海》。 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听到前面说的这个文学大师，然后就想他一介书生，而且对文学有着如此高的贡献，为什么最后会被斩首？传金圣叹是因为冒犯了当时的皇帝，受抗梁哭庙这个案件的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在行刑的那一天，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李二，一个莲子，就看着自己的父亲非常悲痛，泪如泉涌。金圣叹也难过，可他表现的是从容不迫，然后他就安慰自己的儿子，泰然自若地说，哭有何用，来，我出一个对联，你们来对。于是他就吟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时候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肝肠寸断，哪有心思在这个时间来对对子。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稍加思索之后说，起来吧，别哭了，我替你们对下联。接着他就念出了下联，离儿腹内酸。旁者听了无不为之动容，黯然神伤。上联的莲子心中苦的莲，那个莲子和可怜的莲是同音，意思是他看着儿子的悲痛深感可怜。下联的离，那个梨子的离与离开的离是同音，大概表达的意思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子，心中感到非常的酸楚难忍。这幅生死诀别对，出神入化，字字珠玑，一语双关，对仗严谨，可谓出神入化，摄人心魄。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还可以吟出这样的对子，你不得不佩服。来听张浩哲《离别酒》。 干杯朋友，男人的风霜往心里收，就算未曾留太多传说，背影也要够洒脱。干杯朋友，有血有泪的人有几个，如果不是有你的了解，人生一定很寂寞。来吧，我们来干一杯离别酒，遥望远方万里晴空。啊，聚散总是匆匆，眼前的人最要珍重。来吧，虽然是苦苦的离别酒，你们天涯各奔西东。啊，就像长江的水悠悠，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逢。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遨游欧洲就选中青旅遨游网，这儿有更会玩的欧洲旅行家带你领略质感欧罗巴，不再走马观花，坐复古老爷车，学爱尔兰舞，体验神奇节日狂欢趴，还有网红小镇，奢华宫廷美食，刷爆你的朋友圈。中青旅遨游网欧洲线路始于精心设计，给你精致体验。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间，一夕连夜冬，一夕连夜夕，一夕连夜南，一夕连夜北。 就是水上人家在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词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人，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的是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和活力，领略到的是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那份欢愉和甜蜜。这首诗以极其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出了一幅明丽美妙的画面。不过我知道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如今知道这首歌这首词，大概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在剧中，安陵容是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争宠时练习演唱的这支曲子，所以在编曲的时候，原曲水上人家的那种欢乐的场景到了电视剧里就变成了有目的的耍手段，所以负责编曲的老师就把原来欢乐的场景改变成了属于这个角色安陵容身上的那种哀怨的味道。当然可能收音机前的你在听完我的这种说法之后会有不太一样的这种解释或者理解，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喜欢就好。这个时间我们透个私心来听姚贝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演唱的《惊鸿舞》。 荣耀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我们来听痛仰乐队所演唱的《西湖》。轻舟，时而又相远，时而又相恋，断桥何曾踏过残雪。我听到这里就会想起我20年前去杭州，听当时的杭州的同学跟我说什么西湖有多少怪，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叫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后面其他的说法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我上一周刚刚去了一趟杭州，距离上一次去杭州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时间飞快，城市变化也相当大。我甚至觉得我离开西湖那一个岸边，我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迷路。对，每座城市在这些年都在加紧的改变着，因为城市的基础建设还不断的变大。我觉得杭州这座城市什么都可以变，唯独西湖永远不能变也不会变。我们不说什么城市名片，单单说人们心里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可能更多的来源于西湖吧。就连我这个只去过这座城市三次的人，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也都来自于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提到它就绕不开这句话。当然我还想跟各位说，我们这代人提到西湖还绕不开一部电视剧，对，新白娘子传奇。在那部戏里，除了故事情节有西湖岸边的这种寻亲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发生之外，还有一首歌相信你也可能会唱，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高胜美《西湖雨又风》。如果会唱的话跟着一起唱。说杭州这座城市，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宣传的资料，标题大概是说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然后这次我去杭州，我就住在萧山，以前是萧山市，现在变成了萧山区。然后从三桥过去的，晚上夜景真的好美，甚至可以说比西湖更具现代化城市的美，但是却觉得好像有一点距离。你还是喜欢西湖时代。那个时间我就想起了在杭州长大的沈一伦，他在经典永流传那档节目当中所说的话。他说这些年即使走过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依然觉得那里的美只是景，而西湖是家。这次去杭州，除了重游西湖之外，去感受这座新晋的一线城市所有的美景之外，给我最好的印象是那里所有的车，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都会停下来等你过马路。所以那座城市现在在我心目当中，除了景美之外，好像人也变得特别可爱。我想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何时也能变得如此礼让的。今天节目最后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张靓颖所演唱的《印象西湖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